相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 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也是李玉刚同名专辑《刚好遇见你》的主打歌。李玉刚用这首歌回顾过往的十年，十年流转之间，总有些彷徨迷惑，还有些则是坚定如初。这首歌的旋律并不复杂，歌词同样简单直接，但当十年初心在歌声中蔓延开始，情感就越发真实明澈。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出自许慧欣《美丽的爱情》这张专辑。慧欣的《七月七日晴》以爱情为出发点，将爱情的甜美幸福以及为追求真爱必须要有的勇气和执着化为歌词，用许慧欣的歌声转化为女生在爱情中应该要有的独立坚强，为所有在爱情中的女生注入一股力量。在这里呢，陈先生也希望女生们远离失恋的痛苦，重新找回爱情的方向。接下来一起来听王童宇演唱的《丫头》，出自专辑《回了又去，去了再回》。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因为我害怕寂寞，你在我面 前晃来晃去的，我变得恍惚了，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在我耳边大呼小叫，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我心上的骄傲，是我灰心的时候带给我希望。长的睫毛，眨一眨眼泪就往下掉，我的心开始如刀绞，每一次我都醉得难逃。哦，我这乖乖的坏坏的丫头，我心上甜蜜的伤口，你是对的，你是错的，反正规矩都是你定的。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你总拼命找减肥的理由，这种日子很有奔头，只是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享受。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Me Too 演唱的《勇敢爱》，一首梦幻、唯美、浪漫的甜蜜情歌。女生甜蜜的声线和男生温柔的唱腔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听完一首 Me Too 的甜蜜情歌《勇敢爱》，接下来听到的是由陈势安演唱的《天后》。《天后》这首歌由彭学斌填词和谱曲，收录在陈势安2009年同名专辑《天后》当中。可以说，《天后》这首歌是疗伤失恋时最舒服的声音。不过，陈先生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完美的爱情，每天嘴角都可以露出一丝微笑。 终于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

守冰冷的每天，你临别的盘旋，该飞却又拖延，那些犹豫 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怀佩演唱的《爱会还原》。《爱会还原》是电视剧《幻城》当中卡索角色歌，由叶怀佩作词作曲并演唱。叶怀佩是华语流行音乐的幕后工作者，这首《爱会还原》也让人感受到了叶怀佩不仅词写得好，唱功依旧了得。接下来这首歌是由那英演唱的《花一开满就相爱》，出自那英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很好听的一首歌。 裙摆雨停了，天显得好空，那爱呢？他在热闹什么？回忆他留下了指纹，并没有给生活淹没，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未来未必会来，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星空住了一块，花季会再来。花一开满就相爱，春风对雨的依赖，我等待为你飞舞的姿态。花一开满就 刚刚听到的是那英的花一开满就相爱，接下来听到的歌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收录在周杰伦2016年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告白气球这首歌依旧是周杰伦的老搭档方文山作词，谱曲则是由周杰伦独自完成的。周杰伦说，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觉得应该来一首简单爱类似的歌曲创作，回顾一下以前那种对于初恋小清新的感觉。在创作过程中，周杰伦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状态和方文山一起合作，自己也坦言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写的最简单的最好写的。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北星泽汇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局批准单位，历经五年，以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流程、低廉的成本，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地址：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电话0108133-65668133-6566。10月21日，广汽传祺北京长申 4S 店开业庆典，诚邀您同享盛宴。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惊喜连连，金融分期零利率，置换购车送大礼，期待您莅临品鉴。地址：房山澎湃汽车城内，详询8936877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丢下小情绪，吹走烦恼风，打开唱片机，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 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更是诗和远方。 下今夜的梦中一个我，细说人生有苦有甜，到头依旧是空。没有分离，何来相遇？不必强求。寻寻觅觅，冷冷又清清，不知下一站将驶向何方。是是与非非，不想再多问，只愿那个有我的明天不再有 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罗文为电视连续剧《刺马》所配上的主题歌《戏如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被误认为是描写教师的一个歌曲。被误认为的原因是因为在田震的一个 MV 当中，这首歌就被形容成为是对老师的一个写照。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的版本。不过很多人都在争这个歌到底是那英是原唱还是田震是原唱，其实这两位歌手都不是。这首叫做《好大一棵树》的歌是最早出现在90年的春晚上，当时的演唱者是一位叫做张小梅的歌手，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好大一棵树》那英的演唱版。 No way. 那英的好大一棵树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5年当时的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谱写的，由美国45位当红的歌星联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由昆西·琼斯负责制作，这也是当年为了支援埃塞俄比亚及其他的非洲的难民，当时他们非洲正在闹饥荒，所一演所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这首歌后来也多次被翻唱，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的歌手也曾经联合翻唱过这首歌，非常知名的来自1985年的作品。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Oh, when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A change. We all are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是杨钰莹非常知名的歌曲，也是她的成名作之一，《轻轻地告诉你》。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的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是伍佰在台湾的代表作之一，《再度重相逢》。 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爱，所有情路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 这是来自伍佰的《再度重相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了爱心的歌曲，这是来自苏芮的《变心》专辑当中的一首充满了温暖的歌曲，叫做《因为你，因为我》。这首歌当中的童声合唱，苏芮还请到了台湾的私立复兴小学的同学们。 心就像天空，

散又离分，关怀总是一样无声。我们在不同的角落默默地等，却相信有种真心永远不必问。当夜深再次交汇，你我都明了，缘分总是一样无真。酒在手中越来越温润，因为永远都记得亲爱的朋友，那些曾经相聚的时刻。路或许它总会有尽头，当有天再次回首，亲爱的朋友就在心中彼此多保重。你和我既然能相逢，就是有缘，该知心不必不用孤独走一程。虽然说人生有聚有散有离分，关怀总是一样无声。我们在不同的角落默默地等，却相信有种真心永远不必问。当夜深再次交汇，你我都明了，缘分总是一样无真。手中越来越温热，因为永远都记得亲爱的朋友，那些曾经相聚的时刻。你和我既然能相逢，就是有缘，该庆幸不必不用孤独走一程。虽然说人生有聚有散有离分，关怀总是一样无声。我们在普通的角落默默地等，却相信有种真心永远不必问。当夜深再次交汇，你我都明了，缘分总是一样真。你和我既然能相逢，就是有缘，该庆幸不必不用孤独走一程。当眼神再次交汇，你我都明了。 这是来自林子祥翻唱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歌，而当年的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歌的演唱者是莎拉布莱曼和另外的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他们俩联合带来的。当然莎拉布莱曼他还演唱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回到2008年8月8日那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的桥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 心连心。

这是来自王菲的《红豆》。王菲的《红豆》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包括她的好朋友那英也曾多次在演唱会当中翻唱过这首歌曲。好了，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那英和孙楠共同演唱的《只要有你》。今天的陈先生的唱片机就是这样，我是陈先生，祝福你平安、健康、快乐。 通通都忘掉，青春的宣告。

尘纷乱，淘尽英雄寒。笑里藏刀，人心难料，无论世态艰难。

我在这里陪着他，一生一世保护他。